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这首歌几乎唱出所有人的心酸和无奈，这两句歌词当中只有一个词不一样，却形成鲜明对比。一起来听到《外面的世界》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 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郭靖《下一个天亮》。 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，发誓

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a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你不知道的是，无论是旋律还是配合着电影娓娓道来的歌词，都是让人印象深刻。这首歌充满浓浓的古典味道，歌词深刻真挚，每颗音符都重击内心，唯美而深情的旋律，简单的几句歌，让人深深掉入爱情的漩涡里。一起来听到你不知道的是。 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。 下雨天，有人说是天空在哭泣，也有人说那是邂逅的天气。它是如此浪漫，富有情感和诗意。想到下雨，你是否会想到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经和你躲过的屋檐。一起来听到，听见下雨的声音。 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，青苔雨轻，檐下风铃摇晃残影，回忆是一行行无踪渐洁的风景，爱是种烈气，而我听见下 手，忽然就下雨了。那一天雨水竟是甜的，多雨也快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蔡淳佳《瞻前雨》。 百里，你在窗前轻轻呵气，划条路到我心里，数着眼前雨，静静靠着你，雨点慢慢地沾河送走了那个夏季。数着眼前雨，后来没有你，往雨点你沾泪送走了爱过我那个你。 教会我微笑的你。就天晴了，那一天雨水湿透你的你被淋湿了，原来生命最初的心，白天月亮在天空里，我在窗前轻轻喝起，画条路到明天去，数着眼 随行者狂妄，刺痛着我。